本性本质天生的。巴尼泰，巴尼泰，巴尼泰，巴尼泰，巴尼泰。生育生养生活，班金勉，班金勉，班金勉，班金勉，班金勉。客厅起居室，班金宝，班金宝，班金宝，班金宝。去与营生，去毛生，产生，造成，生成。班金南勉，班金南勉，班金南勉，班金南勉，班金南勉。用汤浇饭，巴然勉，巴然勉，巴然勉，巴然勉，巴然勉，巴然勉。骄傲自大，夸耀，巴拉当涅兰勉，巴拉当涅兰勉，巴拉当涅兰勉，巴拉当涅兰勉，巴拉当涅兰勉，巴拉当涅兰勉。收，收回，收成，巴拉干勉，巴拉干勉，巴拉干勉，巴拉干勉，巴拉干勉。向往朝着，巴入，巴入，巴入，巴入，巴入。公交车，巴士站，巴士站，巴士站，巴士站，巴士站。嘲笑，耻笑，巴苏灭，巴苏灭，巴苏灭，巴苏灭。我们，波，波，波，波，波。既然，因为，波达哈莫，波达哈莫，波达哈莫，波达哈莫，波达哈莫。返回，后退，波德仁别，波德仁别，波德仁别，波德仁别。波德仁勉，波德仁勉，波德仁勉，波德仁勉。